盐韵会更重，这是第一、 嗯、 第二呢，它只采用茶叶采茶青的中开面、 哎、 一棵茶树当中一个枝杈当中上面顶上那个芽第二个小开面都太鲜嫩，不适合做乌龙茶，不适合做大红袍、 嗯、 那么后面的第四片叶子呢又属于过老、 嗯、 这个味道呢会有这些更加的苦，所以好的一片叶子就是做乌龙茶的就是在第三片叶子叫中开面、 嗯、 所以人家洪顺祥我选一年一季茶，而且呢一枝茶当中我只选中开面一个叶子、 嗯、 所以做出了那个茶才能够有这么好的味道，所以这个茶也被评为特级大红袍、 嗯、所以厉害了啊、 嗯、 那么这么讲究的茶叶呢很多朋友一听啊有点含糊了， 嗯，这得多贵啊， 这得多贵啊， 是挺贵的、 哎、今天呢您听着了来着了，因为呢像这样的茶叶在市面上的真的是好贵哈， 对， 比如像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给大家呢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八大罐， 八大罐， 那么一罐呢是125克， 225， 那也就是相当于两斤的茶叶， 两斤特级大红袍、 哎、对，在市面上的话比如说有一些靠谱的一千多啊、 嗯， 有一些呢什么两三千多三千多 的 那 种两三千三五千都有可能、 啊、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钱呢？399，您可以把这些拿走了。 399，二斤八大桶， 八大桶啊！而且呢，我们跟这个洪顺祥啊、 嗯， 也是这个交流了很久啊，最后达成一个协议，因为他们也想的就是把这个品牌继续打进北京市场。另外呢，下半年各种的节年假日也非常多， 嗯， 也可以说送给咱们北京朋友啊， 嗯、 一个大的礼了。 对， 同时呢，确实我们这个平台也是吸引了他们啊， 这是咱们 那么多种因素吧，最后造成的这个价格。哎，才谈妥，所以真的，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这个时机了。 399拿走二斤大红袍、嗯，一斤大红袍是特级的，不到200块钱，这是一个咱们北京话叫捡漏的机会。 是的，是的，所以呢，过这村就没这店。 是的、 啊，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那么说到这个大红袍，刚才我还沏了一下哈、 嗯， 真的冲泡完了以后，刚才您说它那个汤色哈， 嗯， 是橙黄发微红， 对，就是大红袍一定当中，它是非常的清澈明亮， 对、嗯， 微微的泛一种红色的琥珀色那种光芒， 是 黄红相间的这种的味道， 嗯， 然后您提鼻子一闻，上面冒着热乎气，整个满屋当中充满飘香，但是大红袍的那种香气是特别有自己独特的味道的，我们叫岩谷花香， 嗯、 有独特的天心岩呀、啊，啊，大红袍的核心产区的武夷山啊，整个的那个岩韵在里面的， 嗯、 别的替代不了，一大鼻子一闻，这就是高端茶， 没错， 就是好茶。 而且像这个茶叶的话，你从这个打眼一看啊， 嗯、 它那个茶叶就是条索紧洁、 嗯， 而且呢，它这个叶面啊非常的工整啊， 嗯、 没有碎渣啊，而且茶汤非常的清亮啊。当然喝起来的话呢，是香气郁郁，有一种兰花香、啊。 嗯， 确实像你们专业人说呢，它有一种盐韵、啊， 盐韵 那种感觉， 岩谷花香的盐。 所以呢，就是无论您自己家里用哈、啊，比如节年假日、 嗯、 啊，亲戚朋友来了，泡一壶大红袍，那真的是档次不一样， 那就 真诚度也不一样啊，是吧？您送人的话也是一样，你送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家常茶叶和送这样的比较高端的茶叶，真的，我觉得对方就感觉您对他的这种 的重视、心意是不一样的， 哎，心意是不一样的。 是的， 所以呢，我觉得淘换点礼品吧，是吧？嗯、这个别到时候用的时候呢，你也抓瞎了。 你说这个，周老师，我还真多说两句，人家是八大罐，有人说，哎，你们这一罐是225、嗯，大红袍它里边条索必须支棱着， 对 对, 对, 对。 所以呢，这一罐跟咱们传统理解那个茉莉花茶那。这装茉莉花能装半斤，但装大红袍它装满的，塞得满满的，也只能装多少，只能装这么225， 没错。 所以呢，一提当中呢是两大罐茶提到人家里去，399是四大提，八大罐，四份茶礼399，这就备齐了。 那可不， 您都两份八份茶礼，今年过年过节走动亲戚朋友，这都够了，茶这礼就够了、嗯，所以这非常实惠。 而且你发现吧，这个大红袍的这个外包装啊、 嗯、 是非常精致讲究的， 喜庆， 它是红色的，特别喜庆啊。特别高雅的那个袋子， 红色的 装着一个红色的罐头， 对 啊，这个罐子呢也是红色的， 嗯、 而且呢用锡纸装着的这个茶叶 是 送人特别讲究，特别好看、啊、 上档次， 所以呢。真的不要犹豫，来订购啊、 嗯！ 因为我们这个大红袍啊，这个过了这个机会啊， 过这村真的没这店，人家是市场推广、广告宣传费用的一个抵扣、 没错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，一共给大家125克一大罐，咱们是八大罐， 嗯， 而且是这个特级的茶叶， 嗯、 那市场价就别说了， 对， 好几千的也有，1000多的当然也有、啊， 是的。 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价格只要399，399，您拿走的是八大罐啊， 嗯、 相当于两斤的大红袍，来自于、 嗯。